起绝唱，沉入眼，消散在这安静下。

在天黑之前，安静地站在对面。风一直吹过海岸线，告诉我遥远的故事，难过晴朗的春天，却融化不了北方依旧冰冷的雪。当我想你的瞬间， Every day is Sunday. When you smile. Okay. Good. Let's do it.